感受着昨天，那未来的明天，要用心酸去体验。亲爱的我，那年离开你，可知道一瞬间空荡，泪水飘满空间，你能感受到，很清楚的知道，我生活在你的世界。让我再流浪一年，就会回到你的身边，让阳光再温暖你的脸，让泪水不再流向心田，在感受痛苦人间，让你生活在那美丽空间。飘满空间，你能感受到，很清楚的知道，我生活在你的世界。让我再流浪一年，就会回到你的身边，让阳光再温暖你的脸，让泪水不再流向心田，让你再感受痛苦人间，让你生活在那美丽空间。让我再流浪一年，就会回到你的身边，让阳光再温暖你的脸，让泪水不再流向心田，不会让你再感受痛苦人间，让你生活在那美丽。你的脸，让泪水不再流向心田，不会让你再感受痛苦人间，让你生活在那美丽空间。 让我再流浪，再流浪。